喂，你唔好打佢啊，大佬。其实唔系，其实假打嘅。我调翻转咧，我捧你咧就系假捧嘅，假捧咧就吓呢个嘅啫。即系嗰个关系喺呢度咯。所以我觉得啫。 嗯。 咁至於你講到我頭先，我可能講錯咗，就話佢港獨離開，唔係咁解。我意思就話，而家呢一陣嘅風潮咧，係會消失嘅。 唔係兩個因素嘅。第一就係話嗰啲頭面人物咧，其實都陸續退場啦。係嘛？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啊， 梁天琦承認懦弱， 係啦，就話自己廢啦。咁你清正嗰班友，其實講真，除咗飲酒之外，都唔知做啲乜啦。你而家真係阿、啊、陳在義佢所講嘅説話，即係你叫啊港獨嘅人係嘛？即係。要过街老鼠，然之后人人喊打，即系你尤其系吓、啊、见完周融之后，咁你真系下面嗰啲即系其他维稳组织又真系有样学样、啊，系咪咩爱港之声又真系闹佢又成个？但系讲真啦，其实花生台听众咧就唔应该咧，其实就叫幸灾乐祸，其实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唔应该嘅，因为讲真。你嚟緊，你之後你真係被 DQ 嘅咧，其實係陸續有嚟嘅。 如果之前有睇我篇文就知㗎啦。 係啊，我知你 陸續發生㗎啦。 係啊，你篇文，即係講真，你係咪可以人人喊打嘅啫？即係喂，你如果你人人喊打，你好似你話齋啦，咁七警嗰啲得唔得先？ 係，我下轉。 係啊， 休息一陣 翻嚟講七警佢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 Pinner， 我是刘世良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啊 ！HK Pinner 八八，好特别，我是萧阳。